最右边，犹如换票，来来回回多纷扰，谁会有空开玩笑？愿我可孤独数秒，烦恼太多不要骚扰，愿爱火不用烧，不需要爱情，怎么叫爱情？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醒。好怪我绝对清醒，十二日内缠住我，十二日后不想知太多，伪造浪漫难迎合我，对对错错差不多，谁会有空开玩笑？愿我可我绝对清醒。只好怪我绝对清醒。